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家是住25楼，从我们的阳台上我们可以看很远，看很广，下面的人很小，但是我们很大，好像也是很伟大，好像在掌管一切的。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我们就看到一批人，他们好像就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都在看下面的事。他们看别人，他们下面的人，他们一定是有问题，他们是很小也很可怜，但是在高处上看那些下面的可怜的人，他们上面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并且他们从他们的高处上也可以了解一切下面的事，他们都明白了。请现在再听一次我们今天的经文1到5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这边的对象以为那些受害的人一定是大罪人才会受到他们的结局。耶稣的对象也大概认为，第一，他们自己比那些受害的人好，还有第二，他们也可以正确地了解明白那些所发生的事，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在一个高处上，各方面蛮有把握的。不是的，耶稣极力地回应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谁高？当然耶稣高，他就是上帝，并且从他上帝那唯一正确的角度来看，他对象的情况跟那些受害者的情况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耶稣从那最高的位置上看那些高傲，认为他们都懂，认为他们自己都好的人，他们一定要悔改。他们的高傲就是他们太低级的罪，他们若不悔改，就要灭亡。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呢？就是因为耶稣不要他们如此灭亡，他真的很迫切地希望他们悔改，他不要他们沉沦。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二部分，下面部分，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多么有耐性，多么愿意继续给我们罪人机会悔改。请现在再听一次第6到9节。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摆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么这样的，像这样的比喻，我们不一定要试着找每一个小部分的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大体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应该就是要我们了解，上帝真的希望我们悔改，他不要我们被砍掉灭亡。就像彼得后书很清楚地说， 主所应许的世界末日的事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了使我们悔改，上帝也就给我们他的道、律法与福音，包括今天在主日崇拜里，包括现在在这个正道里面的你们所听到的。上帝就是爱我们，是怜悯我们的，他也就是要我们悔改。悔改也并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悔改就是向上帝承认你的罪。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因此天天需要悔改。比如说，我们跟当时耶稣的对象一样，喜欢高高在上看别人的缺点、他们的毛病、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估别人、论断别人，也结论说我们就是比他们好。我们另外也认为我们很有智慧，可以了解很多的事，特别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我们看那些年轻人想他们就是不懂，但是我很多经验，我经过很多的事情，我懂了。耶稣对我们这一切的态度回应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就重新悔改吧，重新向上帝承认你骄傲的罪、你自以为义的罪、你喜欢找别人的毛病、论断别人的罪。感谢主，为了使你今天重新悔改，他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就给你他的道，圣灵也就是用这道产生你这悔改的心。上帝真的是爱你的。那关于他对你的爱，今天这段经文只有提到他如何是很有耐性的，不要你，不要任何人灭亡。但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爱的核心。在这段经文的前一半，我们听到比拉多如何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把就是这个比拉多就是杀死这些加利利人，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我们也听到一个高楼如何倒塌了，压死18个人。那上帝的爱是多大呢？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上帝就是让同样一位比拉多杀死耶稣，让他的血流出来，因此救赎我们。上帝也让他对我们罪的愤怒压死他独生爱子，应该是我们罪人被压死，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在我们的经文后一半，主人想要砍掉那无花果树，那棵树就是我们，我们罪人就是应该被砍掉，但上帝在那十字架上反而砍掉了耶稣。那你要记得，受这惩罚、受这愤怒的耶稣是圣子上帝。圣子上帝本来就是在那最高之处，那里比一切所有的都高了，但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就是降下、降下、一直降下、一直降下到这个世界上，一直降到我们所有的罪人之下。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在担当这所有的罪。真奇妙，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那当然这爱还继续，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使你相信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包括你高傲、你自以为义的罪。 父上帝也借着你的洗礼，把你与那位现在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回到至高处的圣子耶稣基督，父上帝把你与他连接在一起。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上帝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现在在基督里，在信心里，绝对不在你自己的智慧或者虔诚里。你现在在基督里，已经是在那最高处的地方。这纯粹是因着上帝的爱与怜悯。那么你在那个位置已经是个事实，但目前只是个在信心里的事实，还不是一个在眼见里或者在你的经验里的事实。但是我们有非常确定的盼望，上帝会照着他的应许，有一天把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带到那至高处，永远与他同在。所以如果你在信心里已经与基督在那至高处，并且你将来在你的经验里一定也会被提上去，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很低级地在你自己的高傲里小看别人、论断别人，甚至践踏别人，好像可以让你自己高一点。你不必这样，你已经很安全，在基督里你是非常富足的，什么都不缺。因此现在你就把你的位置换过来，你不要把你自己放在别人之上，你可以在他们之下，尽力服侍他们，帮助他们。这就是基督所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学习，应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批评论断他，你反而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问你自己，我如何可以帮助他。那么这样做对我们罪人来说当然是不容易的，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就是想要为自己而活。但是圣灵真的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跟着圣灵一起走。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